昼四点零九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寻常事认真做。 系 咁啊！今日咧，原来都真系冻咗好多、哦。 嗯， 因为咧，我唔知系咪终于感觉到有即系冬天咧近圣诞节咧嘅感觉咧，就会开始啊觉得凉快。 下个礼拜再劲啲、哦， 系咩？ 系啊，听讲话下个礼拜。 其实话礼拜日即系听日已经系啦。天氣小姐， 同埋呢一個星期啲天氣咧，係今日好天，聽日陰天，再第二日咧好天，隔住咯。 嗯， 好奇怪啊！不過咧都講少少啦，大家出外嘅時候咧都留意翻啊，因為而家咧係得22度嘅啫，相對濕度64%，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咧係現正生效噶。 嗯， 咁所以出街嘅時候記住著翻多件衫啦嚇， 係 真係要換季咯。 係啊，同埋咧其實冬天嘅時候或者天氣一凍咗嘅時候咧，食嘢食多咗好多。 係啊，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發現。 我尽量减咯， 咩都食， 好快肚饿啊！ 仲要好中意食劣食嘅嘢， 劣食 系啊，即系嗰啲炸薯条啊， 系 即系嗰啲唔健康嗰啲啊， 薯片啊，虾条热量好高嗰啲啊， 系啊，你就好想食噶啦， 都系嘅，有打边炉我都会想食嘅。不过如果讲到食嘢嘅话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同我一样嘅食法啦，因为咧、有时你 冇。 试下先，你听下先啦。因为咧，有时同啲 friend 一齐，唔系生果，我仲食好多嘢嘅。 我出面食嘢奇怪噶、 哦，系咩？ 系啊。 嗱，咁就睇下我哋夹唔夹。 睇下你边个怪啦咁。 如果我唔想夹得唔得啊？ 又得啫，你嗰边就我就你啦。好啦，咁其实我嗰次咧就同 friend 一齐出去食嘢啦。咁食唔同嘅嘢嘅时候咧，发现原来咧同朋友之间咧都可能处理一样食物嘅方法咧系会有啲唔同噶、哦。首先咧，第一样就系有好多人中意饮嘅某一只。乳酸嘅飲品啊，咁啊上面咧咪有个石子盖嘅，跟住咧原来有好多人咧都用唔同嘅方法去开嘅、哦，嗱、有几种啦，常见嘅就系一系就手撕咗佢啦， 搣开个石子， 搣开石子，一系咧就揾手笃穿佢啦，一系咧 插饮筒， 系啦，一系揾牙咬啦， 我系牙咬嘅，我系门牙磨爆一个角，但系要两边都开咯，即 系 一个圆形，我两边开窿咧，佢先至要倒得快。 我再奇怪啲嘅、哦， 系咩咧？两边嚟 反转个底。咬个底嗰个胶，咬穿个窿先絕咯。 诶、哦，呢、這个方法我都玩过，因为以前读书小学好兴噶嘛，见到隔篱嗰个试啊，你又试咯。反而雪糕我就会咁食啦。 吓、啊， 系啊，我咬穿嗰个三角 姜。咁你不如嗌奶昔饮佢得。 其实我都中意嘅，但系食雪糕嘅滋味咧再劲啲啊，因为咧你又唔可以咧用你嘅口水令到嗰个嘅空啊溶啊，你只能够用你嘅快速咧啜晒入边嗰啲馅咯。 系 啊，咁都系一个食法嚟嘅，我觉得最紧要你自己喜欢咯。但系我嘅话就真系好少听人哋讲喺个底嗰度开始食， 好食噶。 系啦，咁跟住咧就官方咧就做咗个调查啦，咁啊发现咧原来咧。七成人咧就系搣开嘅，有两成半嘅人咧就系笃穿佢嘅，咁其他人咧就用其他嘅方法。咁、你估下官方究竟回应咗最正确嘅方法系？ 即系呢个乳酸菌嘅官方自己研究嚟嘅。 佢自己终于公布系啦调查，跟住咧佢又终于公布咗回应咗网民嘅答案啦，即系嘅问题啦。啊，点先系正确嘅饮法呢 哦、又不是用石子掀开、又不是咬开个窿，又说不是 其中一个方法，大家常用的其中一种方法，哪种才啱呢？ 笃饮管。 笃饮管。 因为其实它某程度上都是日本品牌来的嘛。因为日本品牌好着重那个姿态仪态那些嘛。他们觉得最优雅的一定就是插支饮管啜啜啜啜啜啜。你打开的时候倒泻怎么样呢？ 都是我就反而觉得用牙齿咬咧系似啲嘅，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咧，其实都系用呢个方法咬嘅，同埋嗰种啜咧系细味啊，因为佢细支嘛，你一嘢饮晒咧好快嘅，同埋都唔系平噶嘛而家。 同埋你有冇发现我点解会不停嘅据理力争我个理据先啱？你记唔记得佢通常细个嘅时候，佢送一支好幼嘅饮管俾你噶？ 系啊 系啊，好味噶， 系啦，仲唔关事？如果唔系佢点会突然整支咁幼嘅饮管呢 系啦，咁虽然我觉得而家其实未必会再即系建议大家用饮管啦， 唔环保。 系啦，咁其实咧官方就最近回应咗系用搣嘅，系、 哦、 啦，佢就冇话用饮管嘅，咁 唔知系咪因 为环保， 呃咗咁多年。 哦、可能之前真的做飲管，而家佢覺得不環保，所以就叫大家搣嚟用啦。 即係唔知幾年開始轉， 轉。 但其實佢就話咧，因為如果你用牙咬咧，嗰啲石子可能會刮到你啊，係、啦。咁所以佢建議咧，首先你側邊咧就要嗰啲石子係包住你個樽噶嘛，咁你就將佢全部掀起曬先，即係嗰個裙邊你掀起曬佢，跟住好容易會搣到噶啦。 哦，同埋以前最興會點樣咧，就係、吸住佢嗰個嘅樽嘴啊。係，你跟住咧，你塞嗰兩個嘴唇落去咧。 跟住你个控就会喺佢度， 系啊， 系啊，成日好轻咁样， 有个圆形咁样， 系啊，系啊。 哇！但系嗰个樽口咧，其实要小心啊，因为咧，如果你太用力咧，你嗰个印有冇试过 hold 住好耐？ 有啊，同埋细个先玩得噶，而家大个玩唔到，反而嗰个嘴唇太厚啊。 又或者个伴侣会话你做乜嘢啊？ 咖喱鸡个嘴啊？ 系点解啊？咩事啊？你仲要咁摆明咁摆明做样咁嘅嘢喺个嘴度，惊我睇唔到啊？ 头先做咩啊？锡咩啊？肿晒 系啦，仲要嗰个嘴咁圆嘅。不过你知唔知道咧？饮呢一个嘅乳酸菌咧，要熬匀咗先饮噶，因为个底佢会有沉淀噶。如果你睇清楚啲嘅话， 有噶有噶。不过通常都有得佢。有得佢就算是啊，但是如果你要完整飲晒嘅话呢，我又觉得呢真係试过飲咁就可以啊，真係可以享受到成支啦。不过讲到呢食物嘅话呢，其实原来唔同嘅朋友呢处理唔同嘅食物啦，我而家讲本地嗰啲都有啲唔同㗎喎。咁网上面呢就有人纷纷讨论，首先食蛋挞，原来有啲人食法好奇怪嘅。 舐晒啲蛋。 是啊。 先食个壳。 佢係食咗个炖蛋之后先食个壳，咁我就觉得劲奇怪。 系，尤其是如果你热嘅话咧，你搵匙羹北嚟食咧，好好食噶。 系，同埋咧，你即咁样舐嗰个蛋黄都唔紧要，唔可以整穿个底。挑战自己，每一次都系唔可以整碎个边，啲牛油皮都好啲。如果你食酥皮咧，个边真系爆嘅。 系啊，或者好易裂开。 系啦， 系啊，碎开。 但其實我覺得好奇怪，有啲人係要 mix 埋一齊食噶嘛，即係如果你夾硬淨係食咗分曬兩樣嘢食嘅話，咁啊唔係嗰種味道。 又唔係㗎，你塞咗落個口度，其實你會感覺上個胃都係撈翻埋一齊啫嘛， 即係最後都係變咗一嚿嘢。 同埋你感覺上面好似抵啲啊，因為你食唔係一係啦，因為你有兩種感受咯，你可以食完個蛋燉蛋，跟住之後先再食個酥皮，你感覺上面咦好似有兩種感受喎、啊，平時啲人買都係五蚊雞都係一個感受啫喎。 以前試過舐乾淨嗰個蛋黃之後倒朱古力奶落飲咯， 哇 嚇，係啊，因為佢又兜嘛，跟住我就倒啲朱古力奶落去啦，然之後你話會淋啊嘛，佢即係未融化之前我擺喺只碗度，如果佢融咗我就攪勻去食。即嗰種味道又唔同㗎嘛， 好核突啊， 係啊，成劈咩咁咯， 都可以試下嘅。不過如果講到分開食嘅話咧，呢、這個都常見嘅，就係、是、漢堡包嗰只好巨大嘅漢堡包咧， 唔識食。 唔係我拆開食噶， 我都唔 就係好多人分開食咯。 係啊，我個嘴細啊嘛， 我戒四份咯，我嘗試戒四份都係擺唔到。 咁咪麻煩啦，你要攞刀。最好嗰樣嘢就係你揾隻手鉗翻開佢。 嗱，我見過咧有 包食咯， 有啲人嘅食法就係咩咧？食呢個漢堡包通常個底都有墊底紙噶嘛。 嗯， 啲人就會包翻一個包，然後先落刀切。咁你切咧就唔會散開啦。 係啊，嗱，我覺得呢個方法都越嚟越多人用嘅，因為咧巨無霸咧其實我就冇試過嘅，即係都大嘅包啦，咁但系我个 friend 就话教我菠萝包其实都可以咁切嘅，即系你如果想分俾人啦，你又唔想碎 住啊？ 你本身咧通常买菠萝包佢会有一个纸袋仔俾你噶嘛，即系如果喺啲茶餐厅度买，咁咧你就可以揿轻轻揿扁少少个菠萝包，然后先至再揾刀又好啦，或者我有个同事教我用间尺。 哦，都得， 夹硬地将佢中间劏下，跟住又好 包咩话？ 纸袋啊，佢话 纸袋啊， 即系茶餐厅个纸袋， 即系嗰啲胶嘅嗰啲啊， 唔系纸嗰只啊，佢而家讲 系间间有纸啊嘛， 系而家有胶， 系嘅咩？ 通常我都食亲菠萝包都系俾胶噶， 我哋因为食嗰啲平啲嘅，即系两 蚊 两 三蚊个咯， 系啊， 哦，咁唔同地方有唔同嘅处理手法啦，咁但系而家玩到啫， 有啲茶餐厅都用纸袋嘅傻猪， 系咯。 即係證明其實師培冇乜食過地道嘅菠蘿包。 唔係啊，紙袋係正常嘅嘢。我有食過膠袋，唔 係 膠袋都有嘅。麵包鋪嗰啲咪膠袋。 唔係，不過你講嗰種壓法咧都真嘅，因為以前咧即係啱啱開始食菠蘿包，食親啲碎嘅面頭嗰陣嘢都甩出嚟噶嘛。但係呢啲即係上一輩嗰啲或者上上嗰輩嗰啲人咧，就好興咧嚟到菠蘿包揾隻手撳咗落去先。 我都 係 噶。 撳碎咗之後咧， 我就係你所講嘅上一輩或者長輩。O K， 咁你前輩嘛？你明唔明啊？你前輩。 其实冇分别噶，兜唔到。 咁你揿扁咗之后咧，你先剁咧，你啲碎冇咁易烂 啊。哦，冇错，咁啊唔会食到成地都系，同埋你可以真系开心 share 咁样啦。咁另外咧，呢个都常见嘅，之前都讲过啦，就系、是新地或者雪糕即系挤出嚟嗰啲咧， 我中意啊！ 啲人中意点薯条，就觉得佢、一次过有四种感觉，即系又冻又热又咸又甜咁样。咁跟住咧就系、是、一个好有福气嘅面啦。 咁好多人咧都係除咗你拎嚟煮之外咧，細個你一定會有個食法就係揸碎佢嚟食噶嘛，然後撈個調味料噶嘛。 我又冇喎，復呢、這個、 啊、好食啊，好似你個媽媽面一樣啫嘛。 哦，醫嚟嘅佢呢只係， 我知 呢個係， 係啊，即係同樣嘅咋。 哦， 係啊， 因為我係食米嘅，即係呢個牌子我淨係食米粉嘅啫，同埋唔使煮啊嘛，因為呢個米。 吓！ 米粉是用碗焗嘅啫， 但系咧佢米粉如果碗焗咧，我就嫌佢硬得滞。 你要焗，你要焗超过五分钟咯。 系啊， 你要真系肯俾时间摊咯。 但我想讲咧，呢一个面咧，我都会搵水焗嘅，都系第二种风味噶、好食嘅都。 系啊， 系啊。其实最初系应该系要用水焗嘅，即系唔系应该系话落水煮噶嘛？但系好多人就干食咯。 系。 不过如果讲到你话用水煮嘅话咧，有啲人话其实咧，你食呢个 面水淋落去。 系啦，其实唔使用碗噶，佢个胶袋咧，你就咁搣开佢啦，倒啲热水落去，跟住揸埋佢，绑实佢，跟住就等大约四至五分钟啦，之后你就可以食得。 即系收水就食得啦。 系啊， 唔系咪好辣手咯？因为佢嗰个石子包嚟噶。 啲人系咁样教咯，你可能再搵个碗垫住佢咯。 你个网友系咪想整鬼你？ 你啲人咁教喎，咁当然啦，如果都唔介意洗碗嘅，直接用只碗就安全啲嘅。系啦，咁另外咧，千层蛋糕，系啦，千层蛋糕咧就系、好多人咧都会分开食嘅，其实系，系啊，你会唔会噶？因为你其实系 千层蛋糕唔会啊，因为我系一嘢吉到落底，然之后就咁食咯。吓，系啊， 啊，咪呢个都系正常嘅呢、這个。 咁、你系咁，你冇嚟一层层食，哇！佢同你讲喂，呢千层蛋糕咧五十层嘅，你五十层逐层食啊？ 你唔觉得咁样可以分五十次食好开心？ 好典雅咯，但我觉得唔好味。 好典雅，好典雅。我哋谂到好攰啊，食五十次喎。 系咯。 不过但系谂下，你知唔知一件蛋糕，你真系 L 字头嗰啲，差唔多成四五十蚊一件噶嘛？ 嗯。 你可以坐低食五十层，食够佢半个钟头，啊，翻晒本即刻。 我就系觉得人哋会觉得，我哋睇呢个人。平时一定未嚟过食 啊，系啊， 咁样食嘅，佢知唔知正确食法点食噶？ 人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摩尼、迪神、思培， 寻上司认真做。 首先呢阿思培就讲一啲食法呢正確嘅食法。 冇错啊。咁同埋呢都见到坊间呢原来啊真係做一啲嘅调查啦，或者同朋友倾开呢，原来好多人呢都有啲好特别处理食物嘅方法嘅。 以前细个食肠仔包会唔係肠仔包，午餐肉喎、啊。餐肉包而家好少啦，餐肉包其实坊间 都仲有 有，但系唔系间间有咯。 我 见到 餐肉蛋包先正、 啊。我以前净系食餐肉包或者，仲要前面有少少糖霜啊，喺个顶头有少少有两三粒糖霜仔嘅，嗰个包好好食嘅，但我会分开食咯，真系食晒个包面先食嗰个午餐肉咯。 咁你系咪享乐？你唔系享乐主义者啦，即系你系希望最后将最好食嘅嘢留翻去最后。 系啊系啊， 延迟享乐主义者。 因为净系个斋包都好甜。所以嗰陣時好吸引，覺得 都係喎。有啲人話咧，即係上網見到啦、其實腸仔包都有同一個食法嘅，即係佢哋好中意咧食曬個包先食個腸仔。 誒、我都係咁嘅喎。 嚇、原來咁多人一樣㗎。係 啊，你唔好以為好神奇喎、 啊。唔係啊，我覺得咁佢創造呢樣食物，咁你梗係夾埋一齊食㗎啦。點解會分開食咧？咁仲有啦，好多分開食嘅一啲食物啦，仲有就係、吐司餅。咁有啲人咧，上面吐司饼就系上面有一个糖啦，跟住下边有块饼仔噶。 我麻麻地呢个饼， 我好中意食噶。 我自己麻麻地食啫。 我以前过分到系点咧？食晒啲饼之后咧，储埋咧一粒粒啲糖咧，摆翻喺个碟度咧。 吓， 系咪即系花塔饼？ 系啊。咁跟住之后就会系耐唔耐食两粒糖，因为以前细个屋企人实唔俾食糖噶嘛，唯独是食呢、這个，因为佢哋觉得都某程度上都算 好似好 比较健康啲，系啦。咁跟住，所以我就成日储埋佢咯。但系你咁啊，我个底其实有自己口水， 系同埋分颜色噶嘛，好靓噶，你储埋。 系啊， 我听过有另外一个名咧，就叫花尖饼咯。系啦系啦，咁应该有少少唔同嘅，有一啲花塔饼就话小朋友肚痛啊，或者唔知肠胃有唔舒服啊。 可能粤音唔同咯，法国嗰边唔系咁叫咯。 法国嘢嚟嘅咩？系啦，另外咧就系豆腐花。咁有啲人咧就系逐层批上嚟食噶嘛。 我系搅匀。 系啦，搅烂晒嚟食。 有啲搅到好核突噶，碎到咧。又是好像呕吐物咁样食噶， 系啊系啊， 同埋有分嘅，有啲人中意食糖水，唔中意加黄糖，有啲好中意黄糖，唔要糖水。 我就系要黄糖，唔要糖水咯。 我都系黄糖人， 系嘛？阿莫咧， 系我都系。我哋以前有个同事都系， 佢我知，我啱啱都谂起，你一讲黄糖啊，佢都好中意食， 好中意，咁多年都系。 点解你会知咧？ 而家唔中意啦。 点知啊？点知系咪啊？ 有啲故事咁啊！啊，黄糖亦都好多用法嘅，即系我家乡嗰度啦，亦都有一啲人咧，就系专登要整一块饼出嚟，跟住里边净系夹黄糖食咯。咁或者系咧，即系 我哋 讲 第二样嘢咯。 呢个 太流啦，太流啦，太流啦！ 好好啊，或者系嗰个 O 字头嘅夹饼咯。咁有啲你见咗广告咧，咪话要扭开佢，跟住点一点啲奶先食嘅。但原来咧，有好多人系中意。 饼还饼食啦，馅还馅食啊。 哦，我中意成个嘅， 我都系。 啲人一拧一浸，唔知点咁样一奶。 我从来冇试过一拧一浸，即系浸落去嗰一下，我从来冇试过。 浸系唔差嘅， 好核突个感觉。 但系你唔可以当响铃咯，唔可以一点即刻食咯，你只要浸淋啲，如果唔系你冇分别嘅。 要浸好淋 啊？系啊。 我又觉得好奇怪呢个方法， 真系好噶，几好味噶，我觉得 OK 嘅。 嗯，因为我觉得系太甜啦，所以我一定唔会打开佢，即系仲要逐层食咯。 你当食翻平时雪糕曲奇妙脆咁咯，一模一样啫嘛。淋咩咩淋咗， 但系呢一只饼我都系整窿食一块两块，因为太甜 太甜，所以我有时想健康啲咧，我系撩咗个馅唔食噶，我净系食块饼。 我都系，已经够噶啦，实嘢淡。 咁点解你仲食呢个牌子啫？不如转啦， 因为呢个饼好食咯。 系啊，咁有好多时都系嘅，有点解啲人成日咁奄尖，但系坚持要食咧，就系因为你中意啊嘛，中意就冇计嘅，就等于大家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听我哋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通识科改革并非政治凌驾专业。佢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话，通识科在过去十年未停止过争议，课程没有框架，亦没有经审批的教科书，全由老师教授，形容是第一日已经出现问题。有学生致电节目，表示担心教材经局方审批变成政治审查。林郑月娥回应，教科书审批有几年机制，教科书审批有多年机制，并非教育局说了算，亦有专家参与，出版商亦非政府可控制。对于政府将一致过进行现职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林郑月娥说，公务员是特区政府的雇员，有支持香港特区的职责，支持一国两制和拥护基本法是理所当然，因此不应分阶段落实。教协表示，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有关通识科的言论感到极度愤怒，认为她漠视前线通识教师的付出，推翻当年当局当年推行新高中学制，以通识科为课程特色的理念。教协说，林郑月娥指称通识课程并没有框架，是不符事实和误导公众。教协表示，通识科课程架构非常清晰，课题和课题之间有好深的连结，课程和评估指引长达150页，清楚展示通识科的三个学习范围。教协又说，林郑月娥指称通识科没有经审批的教科书是漠视课程特色，通识科多年来没有指定适用书目表，但通识课程框架稳固，有丰富的教学资源，相关指引亦都提到通识科所研习议题仍然不断发展，教学资源不应该只源自教科书。位于黄大仙的 CCDC 舞蹈中心在社交网页表示，一名导师昨日初步确诊新型冠状病毒，中心今日起即时关闭3日清洁和消毒，会安排职员接受病毒测试。发言人说，一名导师逢星期四晚在中心一号室任教舞蹈课室，今个月16号曾经接受检测，结果呈阴性，无病症，上星期四最后一日上课，在这个时段以外都没有出入舞蹈中心。发言人表示，所有导师和学员在上课和出入中心期间都有戴口罩和量度体温，中心会通知曾出席课堂的学员接受病毒检测。日本首相菅义伟视察位于岐玉县的航空自卫队入间基地，并在航空检阅仪式上分视自卫队成员，要求海陆空自卫队之间加强合作。菅义伟又肯定自卫队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所作出的贡献。共同社报道，菅义伟是考虑到近年北韩在朝鲜半岛一带以及中国在东海的动向，忧虑日本安全保障风险上升而作出相关分视。菅义伟在官员陪同下登上即将退役的 F4 战机驾驶舱内拍照留念。今次检阅仪式因应疫情缩减规模，未有安排观众参与，亦未有安排战机试飞环节。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气干燥，晚间大致多云，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 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二风势颇大，下星期中期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咧喺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住大坑东道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长沙环道近长沙环政府合署，同埋大埔道接近泽安村。就喺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长沙环道近长沙环政府合署，同埋大埔道近泽安村。咁而洗衣街同埋花园街咧近住界限街一带交通都系繁忙。而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较早前近住龙翔苑慢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系天马苑。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近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龙尾近沙福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道方向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康华苑。今日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近白沙湾码头。而家西贡嘅普通道近住西贡市中心一带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坚拿道东因为爆水管，而家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嘅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方向锦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真系唔跑唔知身体好啊！ 阿朗啊，做乜头先你见到我就跑啊？ 喂，陈姑娘，你俾下面啦，话晒好多过度弱症啊，你仲跑得过我嘅？ 一个社工， 一个展翅学员， 因咩事要通街跑？ 咁就要留意住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跟你展翅。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2020年。难免令我哋有啲失望。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 2021年，笑住前行，总有希望。 沿路努力到尽致，也没有在意，即使伤和无数次，亦会愿意。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喂。 喂 ，Kitty 思芬啊，你啱啱喺 IG 上面 po 嗰张相，好性感下、啊，你唔惊你男朋友觉得不爽啊咩？喂，喂唔系啦，不如咁啊，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有情人啊，我哋就讲令到伴侣不爽嘅事，唔系即系就唔系即系讲你嘅，你点睇啊？睇下佢阵间点复先。喂 ，Kitty 冤，哎呀死啦 ，send 错人啦。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之陪，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好啦，翻到嚟啦，我哋寻常事认真做， 今日我出啦， 系喎。 系啊，我出咁样 着到咁靓仔出题， 系啊， 今日带翻嚟嘅呢一样嘢同你嘅装束有冇关系嘅？ 都有嘅， 真系噶。 系嗱，如果入边嗰样嘢咧，因为今日俾你估呢个咧系有少少难度嘅、难度嘅原因系因为佢系喺大家眼中入边咧，应该只有嗰、那个嘅用途嘅啫、 哦， 但系原来呢一个个样貌或者呢做紧呢件事咧，系可以变成第二样嘢嘅。 咁不如你直接升即系一调就调去第三级，就系、是、第三级嘅 tips 俾我摸啦。 俾你摸啊嘛， 系咯。 我感谢包单，我俾你摸完之后，其实今日我俾你摸到嗰嚿嘢都好啦。我要你估入边嗰个系咩嚟？ 且、又系呢啲，你一定要打开埋入面俾我哋摸嘛。 唔得，因为打开入边咧，你哋成手都系噶啦。 嗱，咁你就 好好啊 tips 啊，好好啊 tips 啊。 我知胶头。 唔系， 一秒又估中， 唔系错。同埋其实咧，佢应该系有味道嘅，但系咧、因为呢个而家密封咗，咁所以咧， 曱甴屋，曱 甴屋，成 手 浆，成手都系粉。咁究竟今日我会俾啲咩你估咧？我哋而家即刻开始 round one 啦。 好。 Game on level one。 好，去到 level one 即系第一个 tips 啦。 系啦，第一个 tips 咧，呢一样嘢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主角，但系佢系需要配合一嚿嘢先会发挥到呢个主角嘅作用嘅。咁大家可以问问题啦。 要配合一样嘢， 即系又系嗰啲香精啲 friend 啊。即系如果佢系啊，佢冇个发电嗰个香精嗰嚿嘢，咁啊个香精都冇乜用，因为佢都唔会发到好远啲味。 系，佢好中意带呢啲二合一嘅嘢。 系咯，仲唔系来？哇，争啲讲个名，仲唔系曱甴屋？ 唔系你讲个牌子好似冇咗啦， 冇咗啦咩？ 我上次去即系药房咧，又买呢啲嘛，跟住我话啊，我想要嗰个牌子啊。吓、啊！你咩年代？你几耐冇买过嘢、啊？ 真系咁讲， 好似冇咗噶咯。我话好似真系冇咗，定系真系冇咗？佢话冇卖啦。总之，咁、我唔知佢铺头冇定系咩。佢话总言之，其实而家已经系再多啲新嘢噶啦，系啦咁咯。 系 咁结果对唔住啊， 结果你冇买到。 系啊， 我结果我买咗另一个牌子， 杀字头。 但系佢话可以杀埋其他嘢。 哦，但系里面都系可以黐住佢哋噶嘛？ 佢其实系一种啫喱浆，即系法泥咁咯，黏黏黏嘅。 啊，你打开埋面睇， 系啊，因为咧嗰次我开出嚟咧有一盒咧，佢系双面胶纸黐嘅啫，佢甩咗啊。咁我打开原来入边系咁嘅，但系闻落去真系臭臭地嘅、人都顶唔顺。 吓、咁所以其实唔系黐实佢，即系我成日个理论咧，我成日都觉得系引佢，然后一入到去就黐实佢啲脚。但其实唔系，系焗匀佢。 我估计唔系嘅，应该系食。食完之後個脷就會翻翻去佢嘅竇咁樣， 係、 就傳染俾其他人。 我就冇買嗰啲曱甴屋，但係我買咗嗰啲咧，而家咪成日好細只嘅，好似一個我諗係八達窿個卡咁大嘅 size 就周圍貼噶嘛，你自己貼。但係我買完之後我都有少少覺得把貴，因為我喺度諗我係曱甴都唔會特登走去嗰個窿啦，同埋嗰個窿其實好細嘅啫嘛。 係啊， 咁細到即係竇緊咁嘅啫，我大少少嘅曱甴我都唔走入去啦、 我之前咧攞過，我唔記得有冇攞過翻嚟啦。就係、是、一個大盒。 透明嘅，你当 CD 盒咁样，烧碟机咁样盒啦。然之后咧，嗰个烧碟机入边咧有迷宫嘅，个迷宫中间咧就系机关，即系你入咗去出唔翻嚟噶啦。咁就放啲曱甴咧入咗屋咧。走唔翻出嚟、 哎， 但你可以睇住啲曱甴。 係，好似聽個方子豪買過。 係啊，我買過，唔得噶，廢啊，擺咗一個禮拜，冇、 啊、 反應。 即係除非你買嘢食落去，你都吸住曬啲迷宮，佢都聞嗰啲嘢食啦。你買咁左右有咁多條龍、啊。 唔係，佢個嘢食咧係中間嗰個脷係最好味嘅、啊，但係側邊係要放脷嘅。如果唔係，佢唔入去嘅。 哎，好搞笑喎呢樣嘢。 因為我見深水埗賣得好勁嗰陣時，就貪得意咗去買啦，殺唔到。 係、啊，我相信應該今次我哋要估嘅物件應該唔係曱甴屋。 唔係曱甴屋啦。 如果係嘅話，佢唔會講咁開心， 係啊，因為曱甴呢個 topic 我太喜歡啦， 係，係咩？ 我討厭啊，所以我要研究佢。 我原來本身已經中意曱甴添， 我唔中意，我唔中意，唔中意。 好，我估呢一樣嘢係擺設啦，定係真心有用嘅？即係我意思，真心有用嘅意思係，譬如香薰嗰啲算係擺設類啦，我當係。即係有少少味啊，但你冇咗個味又唔會話特別有太大嘅健康上面我需求啊嗰啲 咁啊。呢、這個嘢係有用嘅。 有用 的擺設 嚟嘅，即係必須要用嘅嘢嚟嘅。 必須就睇你個人啦、即係你有權唔用嘅。咁但係對於某啲人嚟講，冇咗佢又好似爭啲嘢咯。 即係唔係必需品啦？ 係啦，唔係必需品啦。 哦，你自己答嘅咋？ 唔係必須，唔係因為我都坑你啫。 佢頭先都講咗， 因為頭先佢講問咗啦。 哦，佢問就計一條咯，你唔可以計埋。 我唔係計你，唔係計，唔使驚。但你留心人哋問乜噶嘛？ 唔係即係我回應一下啫。 好， 咁我想問，係唔係每個人都有機會買過一次？就算佢係冇乜用或者有啲把鬼。 我要你哋估嗰個答案係。 要我哋估个答案系 系啦，因为我先生咪话，即系俾你摸到嗰嚿物件，你都唔知入边系乜。但我今日就要你估入边嗰嚿系乜啫，系啦。 咁即系其实算唔算师培个问题把鬼啊？ 你可以咁解读嘅。 唔系、啊，我想知道。 唔系咁又唔可以话佢真系冇用嘅。咁即系佢都系一个即系佢系有用啦嘅一件物件啦。继而就头先问嗰个问题咩话？你想得到嘅答案系 人生之中系咪总系就算你把鬼都要买一次咯？ 系。 嗯， 哦，咁唔系，咁佢条问题唔八卦。 系啦，嗱，用咗四条啦，你哋。 系啊，我 有十条，有十条，有十条。 我哋唔系各自问咗一条啫咩？ 你唔好，我话系啊。 咁你又太过分啦嘛？ 我头先，我 都问咗几条啦，你问一条啫。 我头先就问师培话，师培嗰个问题唔八卦，你答系唔关事啊？ 唔计啦，啱我问咗三条， 系咩？我问咗三条啫，问咗条啫嘛。 佢真系冇問到三條， 我冇問過 啊！好啦，冇所謂啦。嗱，卡一一，好嘅，一一。 我想問一下佢係乾定濕嘅？ 佢係乾嘅， 乾 的。但係佢最後係濕嘅。 喂，不如你再俾大啲 tips 啦，因為 一路去後面就會嘅，因為好快俾你摸啊。 係啦，佢係室內用嘅係咪？ 佢係室內用嘅。 屋企我意思系， 佢系家居常用， 同一条嚟噶。 我俾你啦，唔紧要。家居常用嘅，你户外 party 都有见过嘅。 哦，户外即系 呢嚿物件你有见过，但系入边咧，因为我攞呢嚿翻嚟，其实都算叫做几新嘅嘢嚟，唔系好常见，但系有机会见过，有机会用过，但系唔系成日随街见嘅。 我谂紧系咪加湿器？嗱，我而家同阿嬷讲，好似杯葛佢咁。 但系你室外就唔需要用加湿器啦。 你又有道理喎、 啊！你户外 party 我要加湿嚟做咩？ 热得滞咯，咁啊有啲 party 会喷水噶嘛？你去嗰啲咩公园都系噶、 哦，即系热嘅时候先咁做。 系啊，热嘅时候或者室内咯，室内你开得多冷气就加湿。 但你屋企用嘅加湿器同你出面户外嗰个好大分别噶、 啊。嗱，我今日斩断一下，去 level two， 我俾多一个 hint 嚟、 哦。好啊。 Level 2 Level 2咧，我俾嘅 hint 咧，呢样系一个健康嘅产品，系对人体系有益嘅。 吓， 系我哋要用手去落手落脚去做嘅嘢啊，定系佢要就咁撇喺度就已经得啦？ 嗱，坊间咧，其实如果你系我今日呢个产品啦、你摆落去嗰个嘅配件入边咧。佢就會自己搞掂噶啦，咁就會變成一個製成品啦。咁但係平時咧，佢以前大家認識嘅咧，都係要做少少嘢，佢先至變成一個製成品。 會唔會嗰啲整蛋糕機嗰啲啊，師培 麵包機啊嗰啲啊？但係好似 雪糕 咁大，雪糕機 雪糕機的師培， 因為 我答的師培， 不可以就咁，陣間冇得自己答完之後屈我哋開 門。係啊，今次我唔計十條啦，因為可能佢有少少難度，但我覺得呢件嘢幾得意，所以我帶翻嚟俾你哋分享下。 即係人問， 係我聽過而家話有啲迷你嘅蛋雪糕機咧，咁佢咪可以室內又得，室內又得，咁而同埋雪糕機入面啲 cream 嗰啲唔可以塞落去咯。 嗱，整嘢暗冇呢個方向可以朝住呢個方向，係整緊一嚿嘢， 整一 嚿嗰嚿嘢係你可以服用嘅， 但唔係食嘅，我服用食嘅， 服食嘅食服食又得，服飲又得，食又得嘅。 講到服， 即 係 你要用喺體內啦， 豆漿機，豆漿機，豆漿機係咪嗰啲乜乜機乜乜機？ 攪拌機， 你就咁講係乜乜機乜乜機？ 佢嘅配件就係乜乜機啦。咁、我今日唔係帶個機嚟，因為冇好輕嘅啫。 係 係啦，淨係帶咗一樣嘢翻嚟。 機入面嘅嘢， 機入面嘅嘢， 機入邊嘅嘢。 齒輪嘅嘛，係 咯，或者個刀片帶咗嘅手 錶。齒輪 係 會唔會係將一啲食物變成唔同嘅形態嘅？ 嗯， 即係 fusion 嘅。 即係可能唔係我諗緊攪拌機咧，你可能係會攪碎啊，或者研碎啊。 有冇聽眾 講？又話阿 Teddy 咧就話：喂，係咪季節性使用㗎？其實佢唔算，即係一年四季你中意就得㗎啦。嗱，咁我再俾一個好深遠嘅 tips 啦。OK， 佢係一個嘅膠粒 capsule。但系今日要你估嘅系究竟入面系乜嘢嚟？ 即系个胶粒入面嘅嘢咩？ 即系嗱，佢系 capsule 啦 ，capsule 就系放落个咖啡机咁样，然之后就扑一嚿嘢，扑杯嘢出嚟啦。咁佢嗰个杯系咩嚟嘅咧？嗱，我讲到咁即系入面唔系咖啡啦。咁究竟入面系咩？ 我真系唔知道、 我咯，都系得嗰几样嘅啫。 唔系啊，我意思系佢直情话而家新有啲咁嘅嘢嘛。我直情系除咗个咖啡个豆之外，即系嗰个胶粒啦，我都唔知道有啲乜嘢系有个胶粒。豉油咯。 豉油 用我咖啡机做咩？ 糖咯、糖浆咯、 啊，系咯，即系除咗呢啲之外，我谂唔到胶粒入面有啲咩 嗱，我俾少少时间， 借你， 我哋俾啲时间，大家咧听众可以喺我哋嘅社交平台上面啦，一齐估下究竟今日的神咧拣嘅呢一个嘅产品究竟系咩？又俾时间你哋两个推定商议，谂一谂。 好。 心堆积的腐败，逐一纾解破戒。 子变太长，还不识那道阴影太坏，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惩戒。 佢系陈雷，啱啱听过系旁观有罪，所有听众们都系嘅。我哋而家嚟紧呢个 Saturday Game On 咧，大家都可以一齐玩嘅，咁可以去翻我哋社交平台度一齐玩啦。如果唔系，你都系旁观有罪啊！ Game On Level Three。 好啦好啦，时间无多啦，俾大家真係摸下啦。 好啊，头先讲到呢就话先係乾最后係湿㗎嘛，嘩好驚啊，我唔介绍。 先係乾最后係湿，因为 capsule 都係啦，你入面本身都係粉，然之后最后咖啡机，经过咖啡机之后呢就会变成一杯咖啡。 我想 我估到啦，营养飲品。因为我记得呢嗰陣时阿师培去泰国旅行，佢俾咗一个骨胶原嗰个又係胶粒嘅物体我㗎。 係啦係啦，咁佢。 是不是类似呢啲嘢 㗎？类似啦，但其实佢係有一个一旧嘢啦，跟住你就可以将个石子啦吸落个水樽个面度，跟住佢就会沉晒落去，跟住捞匀佢。 呢一个呢就 我估到系咩啦？ 咩呢？ 嗱，大家听下，嗱，我生咗 个粉 条食 先， 因为我而家呢个呢就俾人听嘅先。 我知系咩，我买过。 要玩沙取。 沙取嘅。 系啊， 我买过。 因为呢一个嘅产品咧吓，呢一个嘅饮品啦，我系希望大家去噏得出嚟，究竟呢个 capsule 入边呢个饮品系乜？嗱，呢个饮品唔复杂噶，我绝对肯定100%大家饮过嘅，即系在场啦，三个都饮过嘅。咁究竟佢系乜嘢咧？ 我想估，乳酸嘅。 No。 乳酸唔系啊，好啦，阿莫你估咩？ 凉茶。 凉茶，中式嘢嚟嘅。 系。 对身体好，都唔系凉茶。 我觉得是货长度的，是不是？ 不是 货长度，货美颜的。咦，像了。 有这样的功效的。 胶原蛋白那些呢，很喜欢的。 就是你上次那个咯。 是啊 ,collagen。 不是。 又不是啊。 维他命 C 啊嗰啲啊 ABCD 嗰啲，你唔系要我哋逐个数埋？ 唔系，因为佢 exactly 头先我就 exactly 佢有个名，咁呢啲就一定唔啱啦。大家唔好向呢个方向谂啦。 综合维他命营养营养， 死都要讲呢啲， 系要 up 多啲， 要偏嘅 补充品， 蔬菜排便美颜。 okay， 呢个嘢饮两个字嘅啫。 吓？ 系啊，即系冇搵个蔬菜咩咩咩，冇 通便 两个字啫，两个字嘅嘢饮啊，你冇嘅嘢饮， 健康， 我想要杯通便啦，咁啊， 哦，即系嗰啲蔬果汁，譬如茄汁咁 乜乜咁样，系啦，呢、這个就系嗰一杯嘢啦。我俾多个 hint， 茶嚟嘅，乜茶咧？你究竟入边系 咩茶？ 解 西柚茶。 唔系 啊，唔会系开啊，因为三个字 嘅，系啦，有开要加啲字嘅嘛， 系啊，又有奶咁 嘅，系啦，唔系。好，一人估一个啦，跟住开啦。 绿茶， 绿茶先陪估。 品茶，冇错啦，佢 系深茶。 咩 啊？咩、 哦、 人参啊？深茶。我攞出嚟，其实我觉得几得意嘅呢一个，因为咧佢系唔系外国嘅，系香港嘅一个品牌嚟嘅。咁啊，呢个品牌嗱，唔系广告时间，所以唔多讲啦。不过佢入边咧系一啲粉嚟嘅。咁佢后入边咧，依啲透明盖啦，大家都可以睇到入边系粉状啦。当你经过咗咖啡机之后咧，其实佢就会压缩啦，加热水啦，佢就会泡制出一杯深茶。 即系都要用部机噶？ 佢要嘅用咖啡机。 咁你 Alpha Fit 翻呢一隻啦，因為其實坊間都有啲唔同嘅機種咧，係對應唔同嘅 capsule 嘅。 咁我個咖啡機咪好怪咯，又有人參味，或者我沖杯人參茶嘅時候， 人 參 咖啡味咯。 佢原意咧，即係有啲人即係成日都中意飲咖啡嘛，咁飲咖啡都唔係唔好。咁誒醫生有啲講就話，其實飲齋啡係好嘅。咁、但係有啲人就覺得啊，翻到屋企我唔係下下飲咖啡噶嘛，你又想瞓覺咧，咁佢不如試下。用人參啊，咁參茶都係一個健康嘅補品嚟嘅，咁就可以方便啦、你唔使叫阿 Maria 幫你去沖個參茶，你唔使自己落手沖啦，你掉落個咖啡機，噗一聲就有一杯啦。咁、所以呢一種咧，我覺得係幾有趣啦，同埋我覺得對身體好咧，都係近年嚟大家都要講養生啊、保養啊，咁所以都可以留意一下咯。 哇，好有趣啊！其實咧都有聽眾咧非常接近啊，有人估咧五寶散啊，似係又係菊花茶、啊啊，其實都係中式啊。 五寶散係點啊 ？sorry， 五寶散。 其實我都未食過。 我聽啊，聽好多五寶散。 我最近聽到有一個咧，話叫咩啊？咩吳公丸定唔知乜鬼添啊？ 嚇，都有。 係啊，我知道中藥有好多時候都會用嘅，但係唔知吳公丸定係唔知乜個蠍子丸咁，我就覺得因為你唔好講俾我聽，你或者掛曬個名喺度啊，我唔敢食咯。 即係鱷魚肉嗰啲啊，嗰啲 friend 啊。 你話咩？止咳化痰確係好丸。咁我 即刻想試咁樣， 五公丸咁啊， 即係好似呢個咁咯，即係話俾你聽，喂，唔好飲咁多咖啡啦，試下參茶可唔可以幫到你啦？咁樣咁啊，轉頭我哋都會即係將呢個嘢啦影翻相啦，幸好因為佢透明啊，我俾到大家睇入邊究竟係咩嚟？ 唔係咖啡嚟嘅， 唔係咖啡嚟嘅，係一啲芯片芯粉咁樣啦。咁啊，透過咖啡機就可以沖一杯叫做參茶咁樣，咁啊希望幫到大家。轉個頭上翻呢個社交平台睇睇呢一個嘅參茶點樣。 46歲男子證實死亡。货轮上未有人受伤。共同社引述当地渔业合作社报道，怀疑海钓船驶出港口嘅时候，同驶入港口嘅货轮相撞，但估计当时能见度良好，因此需要进一步搜集资料。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气干燥，晚间大致多云，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二风势颇大，下星期中期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喺界限街去觀塘方向，近住大坑東道嘅意外已經清理好，一大車多，車龍大消散。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近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彩虹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仍然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多，龙尾对行道。咁提提大家咧，喺罗浮道嘅中线因为路陷仍然是封闭。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呈祥道之路。在新界西贡的普通道近住西贡市中心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出九龙方向的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横江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锦田公路高埔油站去锦田。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38，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4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系判监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嘅题目系许一个愿， 我愿望系可以升到间心仪嘅中学咯，因为咧升间心仪嘅中学对我嘅前途嘅影响系好大啊嘛。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音乐说，欧锦棠的音乐选择 ，Sound of Silence。 我听咗我会喊嘅。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我记得我有几次嘅病发嘅经历，有一次我喺某一间即系连锁咖啡店，一摆低杯咖啡，呢个我哋吧系咁喊，喊完之后冇嘢嘅，冇嘢发生咁嘅，跟住抹眼泪，跟住一抹，死啦！头先做乜啦？你谂下啲人会点睇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2020年难免令我哋有啲失望。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 2021年笑住前行，总有希望。 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仍会愿意。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志认真做。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㗎。 因为我哋就係 港珠特工队。 又嚟， 一听到我个奸笑声， 又嚟。 诶、欸，不过今次咧，即系我不过虽然算啦，我每次都系咁讲。 其实我都捧你几次场，我捧咗你几次场噶啦，即系我都就好食啊。 你想呕系嘛？ 唔系，我话好食，真系好食嘅。因为佢有时乱 mix 嗰啲嘢咧，又唔差嘅。即系我真心觉得好几好食哦。 你唔好意思陪咁。 咩啊？ 咩都话好食，系啊！我杀咗人呢度 ，OK。 你知我，你知我唔会噶。 你杀咗人，佢妈唔关你事噶。咩都话好，几难食都话好食， 咁真系 OK 嘅。 我都 觉 得好食啊， OK、 真系。 唔系咁，我都觉得师培又唔系乱噏嘅，佢有啲真系几好食嘅。 多谢你哋啦，帮我评你啦。我想话咧有一样嘢， 系咯，突然间唔知讲咩好啊，死啦！哎呀，突然间俾人赞， 俾人赞啊，捧到咁高， 系咯。 系啊，就正如咧有好多美食咧，即系我哋自己坊间都好中意食，所以我哋。捧到啲嘢食好高啦，但系咧对于其他人嚟讲咧，依然都系奇离同奇怪嘅。就正如你哋好中意食我食嘅嘢啦，如果我真系攞出嚟卖嘅话，可能有啲人都觉得呢个系咪黐线啊？咁奇离嘅嘢都攞出嚟卖咁，都可能会系咁噶。咁话说咩事 呢就係、是、呢韓國啊早幾個月嘅時候啦，佢哋呢就喺一個社交平台度做咗個挑戰啊。咁、 哦、 個挑戰就係點樣呢，佢哋就話啦，哦、不如咁啦，你每人每一個人都諗一啲你哋真係意想唔到世界上面會出現嘅食物。跟住你再去一個社交平台嗰度，或者一啲搜尋器嗰度，試下打呢啲字，睇下係咪真係有呢啲食物。結果咧，佢哋咧就真係好多人就不停去 search 啊，去挑戰呢件事啊。咁跟住咧，就而家咧網上面咧就有15個啊，即係佢哋咧認為喺韓國裏面最熱烈討論嘅食物嘅其中15樣。咁、可以逐一同大家拆解一下。 好啊。 咁大家都知佢哋好中意食呢個 kimchi 噶嘛。 系啊， 殺菌啊嘛， 系啦。有人曾經咧喺網上面，即系頭先可能講完，大家都唔係好明咯。咁佢哋即系點樣上網 search 啲嘢咁？咁例如就係、是、呢、這個真嘅，即係韓國人有 search 過，就係、是、啲人就覺得哦士多啤梨咁啊，大家都中意食啦，係咪？但如果士多啤梨，我突然間擺埋落啲飯度， 難食咯。 係啦，即係你會覺得呢個世界上一定冇人咁做噶啦。 但係之前有咩橙飯啊嘛？ 哦，係啊，橙你食過啦，我整咗橙飯。 係啊， 係咯， 奇怪， 幾好食啊 ？OK 嘅，食落去甜甜地咁啦。 跟住佢哋 有啲怪怪地嘅。 係啦，所以佢哋就會上網真係 search 哦士多啤梨咁加飯啦。 係。 結果真係有人會出咗士多啤梨煮飯。 咦？佢係蒸飯定咩先？即係佢即係連水一齊落， 煲埋落去， 慢慢煲。 係啦，煲完就變咗好核突嘅個紅色一撇，因為士多啤梨紅色汁噶嘛。 唔知咩味咧？ 啲飯就。酸酸甜甜的饭咯、啊，诶、咕噜肉饭， 唔系因为饭本身系甜，因为本身饭系甜噶嘛，咁咪捞咗嗰啲酸味味咧，又唔知道会唔会怪咯？ 应该系酸酸地， 同埋食落有嗰啲士多啤梨籽啊， 我感觉觉得可能 OK， 因为其实咧寿司饭都系酸酸地噶嘛。啲醋啊嘛、 哦， 所以我覺得應該 OK 喎。 你今日唔好整呢啲咯，你 OK 就 OK， 唔好整。 放心放心，較早前你哋試咗啦。 係啦係啦，唔好整。 咁好啦，講下韓國人咧，即係佢哋覺得某啲嘅奇怪嘅嘢食，咁究竟係啲乜嘢咧？咁好啦，其中一個都係關士多啤梨事嘅，但係頭先我都講啦，韓國人係好中意食泡菜噶嘛，咩都會擺啲葉菜啊、嗰啲菠菜，即係前菜啊、芽菜嗰啲噶嘛。咁好啦，咁大家如果腌泡菜嘅话，通常用咩腌啊？ 腌泡菜、啊， 腌泡菜 辣嗰啲粉， 大嗰啲咁嘅大黄芽白， 系啊， 大白菜啊， 大白菜啊， 萝卜 啊， 攞啲葱啊， 一堆盐啊，拿佢啊，有洋葱啊，咁咯， 唔识腌泡菜， 系啦，即系通常大家食到泡菜，我意思即系嗰啲白菜啊，萝卜啊呢啲嘅啫，腌呢啲嘅啫嘛，系、腌芽菜，芽菜可能都系捞啲辣酱咯， 系 系， 佢哋竟然冇谂过嘅就系咧，有人竟然攞士多啤梨。去做泡菜， 哇，好奇怪啊！嘥晒啲士多啤梨。 因为喂，如果你话饭佢系酸性嘅、你腌泡菜有少少酸，好合理的。 哎呀，但系好奇怪呢、件事。正常嚟讲咧，点解你嗰阵时要整泡菜？我估系你可能就太多菜啦。但系士多啤梨，你唔会太多士多啤梨食唔晒噶嘛？即系我觉得系为咗事而整咯。但系好诡异。 我反而觉得咧，因为咧泡菜好辣啊。即係嗰個粉好辣啊！咁如果士多啤梨嘅酸咧，感覺上面好似中和咗嗰個辣啊、所以我反而覺得可能 OK 可以一試。 你好似 之後落嚟啦，我覺得 OK 啊，因為中和咗個辣啊嘛、 嗯。 另一樣嘢我真係接受唔到，我相信你都接受唔到嘅。咁係乜嘢咧？榴蓮泡菜， 哇！ 榴莲泡菜，你睇下好核突。 因为榴莲本身真系唔系个个顶得顺啦，继而加泡菜咁咪好辣咯。 榴莲本身你一撇嘢噶咯。 系啊，仲要榴莲，你谂下咧，其实已经好大阵味咧，你再腌落去个泡菜度，你焗住喺个屋企，啲人可能报警啊， 佢臭个脚臭啊。 臭個 即系我谂佢真系臭个脚臭啊！如果你本身因为咧，腌泡菜咧，我屋企人有腌过泡菜嘅、真系韩式泡菜，系、有一阵咧，好似焗咗十几廿年嘅臭脚味咧，喺、个雪柜嗰度充斥住嘅。 咁夸张！ 你加埋榴莲嗰种混合物咧，哇！我谂你不得了啊！ 有沼气 嘅，换雪柜都得，唔使要我啦。 讲完佢哋韩国啦，我哋快速讲下其他地方啦，讲下我国河山 哦， 大陆有一个叫虾嘅糖，我而家先知道 吓。 呢个成日食嘅， 唔系啊， 新年成日食嘅 虾酥糖啊，虾嚟噶， 边有食过啊？ 唔系新年嘅时候咧，你成日都会见到有一只糖咧，佢系银色白色面嘅，咁系好似一卷嘢咁样，但系缩细版，好似手指咁大。 但系一定会咯，因为呢个有虾，直情有虾个公仔喺度。 里边有虾噶，但 系 呢个样嘅糖我系食过咯，可能虾、我嗰个系。 花生嚟噶嘛？ 唔怪之师培咁中意食，我食 冇食过呢、這个。 系啦，如果你头先所讲嗰只入面有花生或者有其他馅，我就知道。 你有食过噶嘛？ 但系唔系呢个咯， 总有人食过嘅呢啲虾虾糖。 大家有冇食？ 下一个系咩咧？ 好，下一个就系咧雪糕拉面，日本嘅。 哇！ 佢会将个雪糕啦，即系等于我哋平时去嗰个嘅快餐店啦，有个雪糕甜筒噶嘛，斩开咗一半，跟住之后个拉面上面就摆咗一边左边右边，好似人哋摆龙虾咁摆咗两个大雪糕嚟。 哇！好衬啊，好衬呢种咧，日本嗰啲节目，所以咧佢就系雪糕拉面咁样。 唔好乱咁讲 啦，好好啊呢个。 但我觉得应该衬嘅， 嗯， 因为其实你雪糕咧溶咗之后奶嘛。有啲辣，比較 溶 啲嘅拉麵，係啦係啦係啦。 好啦，跟住越南啦，又去第二個地方啦，乳酪咖啡。即係大家會可能覺得乳酪酸酸味味咁樣 OK 啦，但係咖啡你冇可能擺埋一齊啊啩？ 嗱、欸，反而咧越南咖啡咧，我真係之前喺越南飲咧，不嬲都知道越南咖啡係偏濃嘅，個濃味程度係濃到其實咧，你真係可以頂唔順，同埋好易糖尿病，我成日覺得。 正所謂越南咖啡嘛。 係啦，咁但係咧，佢嗰種嘅味道咧、又 OK 嘅，如果佢配襯嘅話，咁、所以我估佢配得你啱啱乳酪，我估係應該都好飲嘅，即係未必難飲嘅。 佢就係話啦，韓國人都覺得哦，仲係好百思不得其解，點解會撈埋一齊嘅時候，原來喺越南已經係好流行嘅嘢飲嚟㗎啦。咁、好啦，之後落嚟啦，仲有一個就係我哋關香港事嘅，係佢哋韓國人就將啊輸入蘿蔔。蛋糕啊，睇下會有啲乜嘢啦咁，咁跟住點知咧一出嚟嘅時候就變咗做香港嘅蘿蔔糕，跟住佢哋就會覺得好奇怪啊，點解可以咁樣做㗎？ 蘿蔔蛋糕呢件事係超難食嘅，你蘿蔔加蛋，即係你用蛋漿開個蘿蔔。跟住變成蛋糕好似好怪啦，但係蘿蔔糕咧，香港真係超中意喎。 係啊，但我想講蘿蔔嘅蛋糕係真係有噶噃。有，不過紅蘿蔔蛋糕啫嘛。 我淨係聽過之前話有菜蛋糕啊，附近啊， 樓下啫嘛，菜心蛋糕嘛， 咁近啊嘛， 菜心蛋糕嘛，真噶嘛，轉咗手咯，而家都冇菜心蛋糕呢回事。 我唔明點做到 啊？係啊，咩？將啲菜心砌埋變蛋糕咁樣咯，就咁講。 哦，即係 佢有圖㗎嗰陣時。 哦，佢唔係真係蛋糕嚟嘅，冇 cream 嘅， 冇冇噶，係啊，素食者啊， 好勁啊， 可以食。係咁，但係咧個蘿蔔糕嗰個我都明嘅，因為佢哋可能少啲，即係佢哋講緊係白色嘅蘿蔔，咁佢哋就諗蘿蔔嘅蛋糕點樣可以整蘿蔔嘅蛋糕咧？結果出咗嚟咁嘅樣，一個我哋平時煎蘿蔔嘅蛋糕嘅樣，咪蘿蔔糕嘅樣，咁佢哋咪更加想像唔到個味道係點，所以覺得奇怪咯。係好，跟住最後啦，佢哋自己都想像唔到嘅就係、是。呢、这個朱古力嘅薄荷醬、因為原來咧佢哋而家韓國人咧都其中有一樣就係好中意點一啲朱古力嘅薄荷醬，大家睇下，佢哋會攞啲薄荷， 幾好食 嘅，係啦，攞朱古力碎啦，硬碎咗之後啦，攞一個嘅朱古力奶，又或者就咁薄荷嘅朱古力奶， 人哋整得咁靚嘅 咩啫？我都唔差喎、 啊，哇！真系要评你，你上网嗱，你哋听紧嘅上网望下，究竟我你阿嬷阿嬷整嗰个系咪真系靓咧？我讲唔出，系啦，但 系 好食嘅，我觉得 OK。 系咁，因为原来咧好得意噶，韩国人原来好 hit 咧，就系呢个嘅薄荷朱古力，乜嘢都加呢、這个、雪糕啊、限量版啊，乜嘢都系。咁所以我的而且确今日咧就整咗一样关薄荷朱古力嘅嘢俾你试下，到底系乜嘢咧？ 试下 系啦，我哋早前已经试咗噶啦。咁你可以即刻感受一下，我哋食嘅时候系咩感觉 ？Hello， 我睇到尊重啦。 点解啊？ 尊重系咩啊？大家即系呢个视像上会见到咧，我系着晒西装啊。 系啦。 即系为咗食你嘅嘢，我要着西装，你谂下。 仲要系我整嘅嘢食，你竟然着西装。咁话说咩事呢？头先我哋喺节目都有讲过啦，就系话原来咧韩国人咧系最近系好中意食一个酱噶、哦。乜嘢都一定要加薄荷朱古力呢样嘢喺入面，即系逢系我上网真系 search 过，喺个搜寻网站 search， 佢有薄荷朱古力条啦、薄荷朱古力酱啦、薄荷朱古力朱古力啦、薄荷朱古力嘅雪糕啦，每一样嘢佢嘅限量版都系薄荷朱古力，仲要系全部都系好夸张。 阿妈教落咧，其实食薄荷嘢咧对男仔唔好噶。 系啊，我都听过。 所以我而家加朱古力俾你扣翻运。 我啱啱结婚，你系咪想我？ 唔系嘅，一条半条饮嚟食冇所谓嘅。咁、okay、所以我今次咧就选择咗啊，灵机一触，见到佢哋咧有一张相啦，同埋就系话，原来佢哋有一个叫做薄荷朱古力酱，好中意攞鸡髀啊、鸡翼攞去点、啊，即系以前我哋。食韓國嗰啲咧，真係食嗰啲點嘅辣醬啊、酸辣醬啊嗰啲噶嘛， 雞翅雞醬 系啦呢啲嘅，咁所以今次咧，我特登去专程啊，重金礼聘，仲要系嗰啲叫咩啊，赴汤蹈火，去买咗条薄荷朱古力雪条、 哦，你就系导火嗰个啦， 系啦，打下。 而家买啲冰嘅， 系啦，咁跟住之后，而家我就点咧？我又谂住中烂嗰个嘅薄荷朱古力佢。咁其實本來我想整容啲㗎，但係因為時間關係啦， 佢仲係一嚿嘅， 仲係一嚿嘅。咁但係好啦，我牙咗一嚿仔啦。 嗱，你俾一劈仔我啦，你舐俾我啦。 我覺得都 OK 嘅，因為咧佢好似有幾種感覺啦，食落去。而家咧阿莫就帶咗一隻炸雞翻嚟啦，咁然後咧。我哋面前咧就会有一嚿啱啱揾匙羹整容嘅，唔系整容系整烂嘅薄荷朱古力， 咬唔到落去， 连饮都有困难呢单嘢。OK 啦 ，OK 啦 ，OK 啦。 你应该系有又热又冻又 好啦，你而家可以俾的神试下个味啊，你可以攞个麦 pan 俾佢。 嗱，大约个样系咁样嘅 ，OK， 咁有少少朱古力脆咁样啦。嗯，我 feel 到。这个口感会生飞机的。因为呢、煎炸嘢甜嘢咸嘢。 但我想讲呢你不需要担心啊。因为为什么呢我平时呢无论食吐飞食什么都好呢是啊我都是咸又甜咸又甜所以是 OK 的。 嗱老实讲老实讲我真心挺喜欢的。因为 好吃的。 因为呢佢个薄荷味好浓啊这个雪糕薄荷味好浓啦继而呢佢炸鸡本身有少少脆脆薄薄啊。咁加上有少少辣辣地味是不是有辣的是 啊。 是啦加上个薄荷呢佢就更深层次啊嗰、那个辣。 喔、 哦。是啊但是食一下起两下子啊如果你怕辣真係顶唔顺嘅。我而家係供返出嚟喇。 唔緊要再攞呢个 嘴。你俾多少少我啊我其实觉得真係几好食。真係几好食。 哎呀开心啊、我最近发现我整亲嘅嘢食呢或者偷咗嘅嘢食呢你哋都好鍾意啊。 啱啊你可以开铺头㗎。吓、 真係有人嚟买。 我 厉害啲，如果就系做你一个人生意嘅话，我会蚀本嘅。 每日都过嚟咯， 我坦喺单嘢。 好啦，既然大家中意就 OK 啦，但系我想话啦，五粒星星嘅话，你要俾几粒星星啊？ 我谂我都会俾4.5嘅，因为系坚好食嘅，我觉得。 哇！ 因为你两样都唔会输啊，你个雪糕本身系就咁食都好食，有呢个鸡系就咁食都好食，你两个加埋。个辣再加薄荷咧，系永远都唔会输嘅。同埋近呢排咧，啲人真系天口冻啊，开始食辣嘢啦。咁呢个我谂都系几好烧嘅。即系如果你真系摆档卖咧，有得做嘅。 系，师培咧， 我觉得4分啊，即系我费事同你一样嘛。但系我又觉得始终系有少少奇怪嘅，我要适应一下。但系咧个味道系好味嘅，因为我本身好中意食甜嘢啦。咁然后我好中意又甜又咸咁样食嘅。咁呢一个配搭咧，你系有少少，尤其是如果你嗰个鸡翼啊再热啲嘅话，有又冻又热啊，又咸又甜嘅感觉。咁我觉得系正嘅。 再热啲未必得，我觉得 系咩？ 雪糕融啊？ 唔系，本来系酱嚟噶嘛，朱古力薄荷酱啊嘛。 OK， 好食啊，我觉得。 系咪啊？ 我味。 耶、yeah, 好嘢咁所以今日我嘅港珠又成功㗎喇耶 化了他手边竟已没处束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细致烟霞我又怕下次换了练好路再有花撑了他担心经济下秒更差刚好一起看我运到怕有突发坏事见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来这刻你再饮一下怎会毫无代价明尽的 就预认，打就企定。 阿朗，你留一留低，我有啲好重要嘅嘢要同你讲。 死火啦！唔通头先嘅表现唔系咁好？唉，点算好呢？ 呢位面包学徒究竟今次做错啲咩？ 咁就要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00-5:00，香港电台第二台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跟你展翅。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修正本港疫情数字，本港新增8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3宗源头，包括系3宗输入同埋81宗本地个案，当中27宗个案感染源头不明。歌舞群组再增48宗个案，这个群组累计416宗确诊。歌舞群组新增个案当中，包括加诺萨书院一名教师，学校要停课14日，全校学生要进行检测。一名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在德贞女子中学任教，暂时检测是阴性，由于要等候第二次检测结果，学校需要停课多1至2日。不至于3宗输入个案，患者都是印尼来港的外佣。另外初步阳性个案大约80宗。位于黄大仙的 CCDC 舞蹈中心在社交网页表示，一名导师昨日初步确诊新型冠状病毒，中心今日起即时关闭3日清洁和消毒，会安排职员接受病毒测试。发言人说，一名导师逢星期四晚在中心一号室任教舞蹈课堂，今个月16日曾经接受检测，结果呈阴性，没有病征。上星期四最后一日上课，上星期四最后一日上课，在这个时段以外都没有出入过舞蹈中心。发言人表示，所有导师和学员在上课和出入中心期间都有戴口罩和量度体温，中心会通知曾经出席课堂的学员接受病毒检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承认，本港过去10个月在新型肺炎外防输入工作上，因为种种原因有时出现松懈，曾经因为同情航空业和海运业而作相应安排，但就出现有人不守规矩和不依从要求的情况，当局对此感到无奈。他又说，指定酒店的检疫措施已经到最后商讨阶段，会安排指定车辆，做法将类似内地的封闭管理。有伊朗核计划之父之称的当地首席核科学家法克里扎德遇袭，送院后伤重不治。德克兰政府声言以色列是幕后黑手，扬言报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军事顾问形容会以雷霆手段打击施袭者。总统鲁哈尼指责是以色列所为，认为敌人暗杀法克里扎德显示对方绝望的程度，又指法克里扎德的牺牲不会动摇伊朗科学家追求科学发展的意见，国防部将作出调整填补法克里扎德留下的空缺。外长扎里夫形容事件是恐袭，要求国际社会谴责，又说有明显迹象显示以色列在袭击中扮演一定角色。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说，事件明显违反国际法，以破坏地区稳定为目标。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天气预测，天气干燥，晚间大致多云，明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二风势颇大，下星期中期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 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而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电话机楼，反方向九龙入将军澳都开始车多，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九龙城回旋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就塞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近泽安村。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北港路。另外，西贡普通道近住西贡市中心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埔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九巴路线72和81现在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Cyclone Joker。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 一年十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寻常是认真做慢动作，联动港台电视31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十集，十二个香港漫画家的故事。 Chapter Three， 柳广成。 星期慢动作啦，我哋又继续啦，同香港唔同类型嘅漫画家倾倾偈。咁我身边揾嚟嘅就系柳广成。 大家好。 Hello， 阿成你好啦，又见面啦。早前同你倾过偈啦，都即系相隔咗几个月啦。啱啱嗰阵你就有一个展览啦，系一个几有趣，都算系集合咗几种唔同嘅谂法啦，媒体摆埋一齐啦。今次邀请你上嚟咧，就想认识你多啲，了解你多啲啦。我第一次接到你应该系大师班啦，但系之前咧喺漫画大师班之前，其实你都有接触好多唔同画作啦。甚至乎不同媒体媒介啦、跳舞啦等等。咁你嘅初衷开始参与喺画作上面，记得几耐之前呢？ 我初初鍾意画画其实就已经系三岁嘅事㗎啦。 三岁 即系好早嘅时候，但嗰陣时就未系好明確话要做一个漫画家，但只不过系好鍾意画漫画嘅。咁可能事关我即系细个喺香港出世冇几耐，跟住之后就即刻去咗日本啦。咁就喺日本就因为 嗰邊就好興啲動漫嘢嘅，基本上係我諗係好容易會鍾意咗動漫嗰啲嘢嘅，所以自從兩三歲開始就都係睇啲動漫嘢，小朋友嗰陣時就會係咁抄下啲畫啊，即係 臨摹啦喺度， 係係即係畫下自己鍾意嘅角色咁樣樣咯。 嗰陣時興緊啲咩嘅咧？你記得嘅時候係 浪客劍心啦。就後期啲嘅。龍珠啦。美少女戰士啦， 九十年代輝煌時期啦，裝嘅，就係咁樣開始畫畫。咁但係一路即係細個畫，即係大家都畫過唔少啦。咁但係後來乜嘢觸發到你真係有一個諗法，想成為一個漫畫家？ 呢個都係好細個嘅時候，就係我諗七八歲左右啦，係都係因為啲日本漫畫，即係睇咗《海賊王》啦。即係因為海賊王好熱血噶嘛，即係基本上係嗰種熱血就感染到我，就覺得我未來一定要用畫畫做一啲職業嘅嘢啦。即係係咪漫畫家都未知，但一定係畫畫咁樣樣。係啦， 嗰陣時你自己中意畫嘅都係好單純漫畫風嘅系列嘅。咁但到後來咧，我見你嘅畫風啊，各樣嘢都有好大嘅變化。 我諗係去到大學為止啦，都係好受日本影響嘅，即係就算翻嚟香港繼續畫都好，因為香港都繼續有得睇啲日本動漫嗰啲嘢，所以都繼續係 keep 住畫我見開嘅嗰種日本漫畫風嘅，因為始終我兩三歲開始睇漫畫，咁就睇到廿六歲左右啦，係會睇到有啲厭嘅，即係覺得睇嚟睇去都係有啲公式化，即係會覺得即係套新嘅作品出咗之後，個感覺都係意料之中啦，就會覺得係想睇多啲第二啲嘢咁樣。咁跟住之後就機緣巧合，2017年嘅時候就第一次受邀請，即係受 Art Center 邀請啦，就去咗法國做呢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啦。咁嗰個現場就有好多好獨特嘅漫畫嘅，咁就好大開眼界啦，就即刻好解決到我腦入面嗰種閉塞嘅狀態，即係唔知漫畫仲可以點樣畫落去嘅嗰種疑問，係 突然間打通咗任督二脈啦。Art Center 邀請你之前，其實你都一路有畫噶嘛。 係 咁嗰陣時你自己嘅風格啦，甚至乎題材又係點咧？ 都係幾係日式嘅，都係比較黃道啲，因為即係其實一路以嚟都好受 One Piece 影響嘅。跟住之後就出過三期啦，就連載嘅就叫 The World After 2400咁樣樣。係啊，即係嗰篇大家都會形容係一個幾正路嘅日式漫畫咁樣，都係一啲打鬥場面啊，然後有個故事線好明確咁樣，然後正邪嘅對決咁樣係啦。 然之後去到安古蘭啦，真係接觸得到世界另一邊嘅漫畫啦、風格啦、故事啦。前後嘅分別差幾遠？ 都真係差好遠，基本上去完一轉個諗法係唔同咗好多啦。譬如話以前會冇咁深究，點解我會用手頭上嗰啲專業嘅漫畫工具咁樣，即係我都係覺得即係既然呢個行業大家都係用開呢個工具，咁我就跟住用啦咁樣，但係就冇乜點諗自己嘅。但係去到法國之後，即係見到佢哋嘅作品，基本上每個作者都好有 較選擇空間嘅，即係譬如有啲人水彩，有啲就鉛筆，有啲就木顏色啊，有啲係油彩，即係冇乜規限嘅。即係我就會覺得其實喺香港畫漫畫嗰個形式其實都唔係一個好確實嘅狀態啦。即係其實我係絕對係可以自己再探索一下究竟中意用啲咩工具多啲。所以我就覺得既然我自己冇諗過嘅時候，咁我翻到香港就真係諗下啦，再摸索下究竟鍾意邊樣多啲，咁就最後個結論就係鉛筆啦。 有冇諗過去學或者去接觸多啲唔同種類，即係水墨啊、水彩啊、粉筆啊、油畫啊等等，即係真係好五花八門㗎嘛。咁乜嘢令你最終揀咗鉛筆㗎啦？ 頭先講嗰啲媒介，我喺中大藝術嘅時候都有掂過下嘅，咁就即係我自己個人感官就都唔係好鍾意，但係即係去到鉛筆嘅時候，我自己鍾意嘅原因係可能第一係因為佢係固體嘅一個工具啦，即係佢唔似油彩或者水彩係一個液體嘅嘢，即係我覺得液體嘅嘢係好視乎嗰、那個現場嗰個乾濕啊，即係潮濕啊，定係點？仲要嗰啲準備嘅功夫係耐啲啦，即係我又要斟下水、溝下色咁樣，但係 就比較容易掌握啲鉛筆，比起其他即係液態嘅顏料啊，或者液態嘅處理上。 同埋我鍾意嗰種渣瓦嘅感覺咯，鉛筆即係嗰種 有少粗糙。 我最鍾意就係嗰種粗糙感啦。第三就係因為鉛筆咧，即係其實都可以用原生筆啦，但又唔鍾意用原生筆，係因為原生筆嗰個粗幼好一致啊，即係佢都係一條好穩定粗幼嘅一個筆芯啦，但係如果鉛筆嘅時候，佢個筆頭係會因應你消耗嘅情況，嗰、那個 甚至乎力度啦， 即係嗰個形狀係會係咁變嘅。同埋我自己覺得嗰種預測唔到嘅變化係有趣嘅，即係當個鉛筆個筆頭掘到某個程度嘅時候，你係會估計唔到究竟係邊一點。即係筆尖嘅邊一個位置會墊落張紙㗎嘛？因為我有時覺得我畫畫如果太過喺掌握之中，又好似冇乜樂趣咁樣，即係畫出嚟都係自己預咗嗰種樣。但係如果鉛筆嘅時候有少少意外嘅，即係嗰個筆頭有時你爭咗可能 0.1mm 嗰個位置，但係又隨心而去啦嗰種感覺嘅時候，感覺好奔放同埋隨意啲咯，係係冇咁拘謹。我 幾有趣喎、因為我第一次聽鉛筆嗰個隨意度，因為頭先你嘅演繹咧，我聽就譬如水墨啊、水彩啦、呢一種啊，你估佢唔到啊，點咗落去佢化去邊啲位咧，係你未必咁容易掌握得到，但係亦都係佢最特別、佢最個性嘅地方。但係估唔到原來鉛筆即係都可以展現到呢一種個性。咁你自己一路畫鉛筆啦，就鍾意嗰種黑白啦。即係對比起彩色，你自己都係喜歡黑白多啲嘅。 我覺得係因為彩色就之前都畫過一排嘅，跟住之後，但係我發覺黑白嘅魅力係有趣啲啦。即係我點樣透過一個好純粹筆觸去表達唔同有色彩嘅世界帶俾我哋嘅感受，我覺得係好有挑戰嘅，好好玩嘅，係。 咁而家你都有參與好多唔同類型，即係講緊甚至乎唔同媒體嘅創作，好似之前咁，即係用 Google Map 啦、展覽啦，再加埋自己嘅畫作啦，喺上面演繹啦。亦都提過啊，其實你因為喜歡跳舞啊，都諗緊有冇辦法將畫同埋舞，即係好似一文一舞、一動一靜糅合埋一齊。其實你自己呢啲諗法啦，除咗係比較前衛之外啦，你自己其實嗰種磨合會唔會有啲荒謬啦，或者喺腦海裏邊啊點樣樣構成嘅咧？ 都冇好預期，即係都係要透過我畫嘅時候做下實驗，即係睇下最後個結果會覺得最準確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啊，即係呢一個就係一個結論啦，咁我就可以繼續創作落去咁樣樣咯。 題材方面咧、題材我記得上次個展覽裏面咧、就係、是一個好有趣嘅愛情故事，即係用一個立體空間嘅房間去雙線講緊男主角女主角一齊湧現啦，係啦。咁你自己嘅作品系列咧，你偏向邊一種題材多 嘅？其實題材就覺得係好多變嘅，而家都有搞緊展覽啦。咁今次就係關於貓嘅嘢，貓嘅嘢又係我以前冇畫過嘅，即係都係好隨住我而家生活經歷緊啲乜嘢就會畫啲乜嘢咁。即係譬如，因為前一排我成日上一個朋友屋企玩，咁佢屋企係有隻貓嘅。 之後就長期同隻貓玩咗好耐，我諗都係兩三個月咁樣， 成為朋友啦。 係啊係啊，即係好有，即係我單方面好有感情啦。然後之後我又會試下用唔同嘅玩具氹佢一齊玩咁樣，跟住之後就發覺啊，有隻金魚係金魚公仔，佢係最中意嘅。然後就畫咗佢同金魚公仔嘅一系列嘅一啲畫作啦，然後再做個展覽啦，係啦。 咁我哋頭先都提過啦，你喺香港出世啦，然之後因緣際會去咗日本啦，咁然之後翻翻嚟啦，其實都有去過唔同嘅地方，譬如中國啦、台灣啦，其實咁多個地方，點解你會揀翻喺香港繼續你嘅畫作生涯嘅咧？ 老實講都未到我揀嘅，因為都係屋企人原因啦，即係當時都好細個，所以基本上都屋企人去邊就去邊噶啦。咁只不過即係。最尾嘅住腳地就係香港咁樣咯，即係由九歲開始我就即係跟屋企人翻咗嚟香港呢度，跟住之後就咁間唔中都會去下法國啊、台灣呢啲做下展覽啊，但係即係都仲係因為其實好多創作嘅嘢啊，或者係個屋企住嘅地方都仲係喺香港嘅，咁我自己都唔排除未來會走去第二度嘅。 咁气氛或者即係个环境对你嚟讲你自己有冇边啲喜好呢，即係啊日本漫画工业咁强啦，调返转头会唔会觉得啊喺嗰边发展漫画事业好似难度或者挑战大啲呢，但係可能机会有多啲都未定喎。 我自己係会觉得即係对日本嘅嗰个 market 我自己兴趣不大。因为虽然话日本个发展好蓬勃啦，喺漫画方面，但系我又会觉得佢系会太过制式化嘅，我自己觉得咧， 即系太工业化啦， 即系会，即系反而大家创作者都会倾向系有某套套路嘅创作，我自己觉得啦，所以我就即系反而我会期望喺欧洲啊或者台湾嘅。嗰種創作氣氛多過喺日本嘅，係啦。 咁台灣又有啲咩唔同咧？同埋歐洲？ 其實都幾接近緊嘅，即係因為台灣就開始多好多獨立嘅漫畫家出現啦，然後佢哋都好多 exposure 啦，即係 展覽又多咗啦。 係，即係以前嘅台灣漫畫都幾仿效日本嘅，但係而家我又覺得佢開始出現多啲有個性啲嘅作品，即係同埋我去安古蘭睇展覽嘅時候，其實啲日本人都會 comments 台灣係其實越嚟越有自己嘅一套啊， 風格或者個性啦。 係，跟住之後。即係嗰種個性其實同歐洲有啲似，就係即係都係嗰種獨立嘅創作精神啦，即係容許唔同作者有好多唔同選擇嘅，即係譬如頭先講過嘅一啲畫具嘅選擇啊，或者係題材啊，或者係書本剪裁，基本上作者都有權決定嘅，所以基本上係幾百花齊放。當然喺視覺特徵佢唔係好似歐洲嘅，但係嗰種。出版模式是我觉得几似的。 这里呢就很有趣，因为我们即都叫做飲住和式的漫画风的奶水帶啦。即大家都看到啊 ,Jump 那类啊单行本啊连载啊这些就是漫画的行业或者漫画工业 的玩法或者发展啦。欧洲或者欧美呢美国我们就可能了解Marvel 啊 Batman 啊 DC 啊这一种啦。但是对于欧洲的漫画其实都幾模糊噶，即係我諗香港嘅聽眾啦，大部分而家聽緊，我估計啊，十個裏邊分咗九個或以上，分咗十個都可能唔係太了解歐洲嘅市場係。 突破框框嗰種思維嘅，即係佢哋唔係好傾向話啊有一種模式係成功咗啦，咁大家就一齊跟啦咁樣，但係佢哋係傾向覺得啊佢哋揾咗呢一個套路之後，我就會諗。咁漫畫嘅世界除咗呢樣嘢，仲有啲咩嘢可以繼續行呢？即係佢哋會傾向行更多可能未探索過嘅領域，即係反而會覺得即係有啲人做過啦，咁就未必需要輪到我做啦嗰種感覺，即係會 真係尋求創新多啲嘅。 這個我自己會覺得係咁。 這個都幾特別喎，因為我哋即係比較少啊，即係就算係。歐洲嘅動畫都少啊，係啊，這個我覺得都幾得意。咁翻翻嚟最後啦，香港，你又點睇香港呢一個漫畫嘅地方？ 我自己覺得是其實自從很經典的 馬榮成、啊、黃玉郎的世代之後，其實現在就變得很百花齊放，我自己覺得，但是百花齊放之餘又未是很看得出很明顯的特徵，因為其實現在這個世代很多類型的創作香港人都在做的，即是在漫畫的世界裡面，譬如好像李志達、啊、我可能都是傾向所謂會被人分類是歐洲類多一點，可能有些就在日本集英社啊、港坛社都攞过下奖，咁即系比较王道啲嘅日本漫画创作啦，亦都有一啲做紧韩国 webtoon 嗰只条漫嗰啲，系、其实咩人都有嘅喺香港，但系又未至于系出现新一代嘅特征咁，即系譬如话我谂比较为人所认识嘅就可能系一啲单页嘅政治漫画啦，系即系其实呢一样嘢系我谂开始喺世界都开始有人留意咁样，即系柯神啊，黄兆达呢啲， 我谂呢个就同即近呢几年成个社会嘅风气啦、甚至乎大家关注嘅热度啦、都直接有互相影响啦。咁、你如果睇自己咧，你又觉得自己头先讲咗咁多种类啦、自己又会唔会暂时可以归纳到其中一种咧？ 我觉得系。都是好似李志达嗰种偏欧洲风咯， 就可以自己选择啦，同埋自己中意即不断创新，试唔同嘅题材啦、风格啦咁样。咁啊嗱，我其实到而家都仍然非常之期待啦。上次同你访问你讲，点样将跳舞同埋画作融合埋一齐咧、到而家有冇啲咩新嘅进展或者一啲嘅谂法出现咗咧？ 其实冇嘅，因为我而家做紧第二本漫画，反而系做紧第二本漫画， 系咁啊，即系呢个方向就可能要迟下先再同大家公布得啦。咁你而家新嗰本漫画嘅题目嘅系关于啲咩嘅？ 关于其实都系一啲分镜上嘅实验嚟嘅。咁首先有个谂法就系、是。啊，漫畫個分鏡可以點樣玩？之後先諗住啊，即係加一個故事落去去 fit 翻咁樣。因為如果齋好實現性咁玩，但又冇乜劇情，我又覺得爭啲嘅。反而係需要多啲即係具體嘅目的，點解要即係玩？即係做一個咁嘅實驗出嚟，即係究竟有咩應用價值咁樣，即係會係咁樣樣， 感覺上你似科學家多似漫畫家， 都係嘅。即係我覺得，即係嗰種探索精神係幾科學家精神。 係啊，因為都係保持住 try and error 啦，即係勇於求變啦，同埋大膽創新啦。眨下眼，我哋节目到尾声啦，咁啊，再一次多谢刘广成同我哋分享啦。咁啊，呢度咧声音版本虽然完结啫，不过今晚留意住九点啦，我哋港台电视31咧就会有一个电视版本，我哋直头可以喺镜头前面睇到阿成啦，佢画作嘅心路历程啦、谂法啦，同埋分享嘅。再一次多谢你。 好。